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来自旅行团带来的生命的独特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宝藏这样的一个词已经不单单是用作名词，而在很多年轻人的交流当中，宝藏已经换了一种姿态啊，比如宝藏歌手啊，宝藏餐厅，宝藏男友等等，宝藏青年。而宝藏青年就是我们刚听到这首歌《生命的独特》当中特意为这些年轻人所创作的一个歌曲啊，用歌词表达态度，用歌声来温暖人心。而且旅行团呢本身也很有正能量嘛，他们也是希望用这样的一首歌给所有的迷茫的年轻人给一些音乐当中的力量吧。千万不要自我否定，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而且呢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去好好的享受我们这种热烈的生活。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期待你和我一起来感受。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极限释放冲动的奇怪年代，人盯着捏窄的鲜花放肆盛开。他一直在笑，听我在讲笑话， 时候才是时候，那分不开的手牵着不见得不会难受，到底撑得够了没？是别人犯的规，凭什么要为他认了罪？在错误中来回，再努力到最后是白费，你为了谁推开了谁？ I'm flying away。谁的那位，情已经碎够了没？ 出会，大步向前走，头也不回，你可以更纯粹，没什么值得衬托，绝对决心 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深陷内心花园里，盛开戏剧，怎么哭都可以。我们乐意诙谐的话语，深陷恼人的风景，望穿悲情，怎么笑都可以。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总是紧张的哑口无语。如果结局能够是喜剧，让我怎么哭都可以。我们终于释然的恋情，偶尔奈何花季匆匆去，浪中归期波涛涌眼底，从来由不得我和你。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不朋克的歌曲啊，但是在新裤子和大张伟的这种化繁就简的合作当中啊，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其实刚好呢给各位的这种想象和感受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去感受了。有些朋友会感到很失望，说这歌听上去很平淡啊，没有新裤子原来那种新浪潮的感觉，也没有大张伟这几年研究的这种电子音乐呀，包括这种搞笑的元素在。但是就是两个这种个性极强的人，心照不宣的在创作当中留出了空间来，而且呢还没有使他所谓的成为某一方的这种代表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合作，让我们可能更加的沉浸到两个人共同想表达这种情感当中吧。 Driving fast, finding places we love. Come on, baby, remember when. sold everything to get us out of here. Let's run away. I got all I need.

but I only have two hands. Hope I get the chance to travel the world, but I don't have any plans. Wish that I could stay forever this young, not afraid to close my eyes. Life's a game made for everyone, and love is the prize.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and I didn't know I was lost. So wake me up.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周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在最近这个人民日报当中啊，在微博里面用这种插图的形式分享的一些这个运动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好处，可能有一些是老生常谈了，但是今天不妨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从周一到周日陆续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对于一些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新加入的朋友来说啊，我们也是互相再去分享分享对于运动的一些感受，包括对于生活当中的影响。比如首先第一点，它里面就提到了最简单的运动可以通过对于心血管、新陈代谢、肌肉、骨骼，包括神经、精神啊等方面的这个促进作用，来帮助预防相关慢性疾病的发生。但是我们要注意了，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医学研究里面显示，运动是没有确切的数据能够帮助人延长寿命的。不过，别担心，运动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而这一点相比较延长寿命来说是更为重要的。

像火焰的舞蹈，带火苗的冰雹，被宠爱的荣耀，只为你倾倒，像火鸟的羽毛，你的睫毛的笑，不再是个问号。 Yeah. 期待，像火鸟，哦，爱要飞到未来。 OK， 火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火力歌单。 冰淇淋都快乐狂言在你身边的